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英语的听力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more closely what exactly is MSG。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更加的仔细的审慎一下到底 MSG里边都有些什么。待会儿大家会听到不同比例的这个数字代表不同的化学物质啊，一会儿呢希望大家能记一下，并且呢记得住哪一个数字对应哪一个化学物质。好，这里面呢会提到比较常见的西式的快餐有几个吃的，首先一个呢就是 Italian pizzas，这个大家能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意大利披萨，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流口水了啊！ 我的天哪，这个 Italian pizzas 是意大利披萨。 哎，说到意大利美食，是不是有一种统称叫做什么 pasta？ Pasta 呢，其实它就是类似于面条那一类的东西，就是面做的。 哦、意大利面那一类叫做 pasta。 对，就是它那个意大利面呢，有管状的，是吧？就是通心粉里边是中空的，那样的形状，然后还有捏成像中餐里边猫耳朵各种不同的形状、贝壳的形状啊等等，那些全都是 pasta。 啊，包括一条一条那种 面条也是 pasta， 也是 pasta 啊。 对，所以就是这个面食。这一类的，其实我感觉和中国的北方饮食还是比较相近的哈、 啊，都是面食为主啊，而且把面食做成各种花样啊。 嗯 嗯，好，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这篇有关于味精啊，中国和日本菜不同的味精使用方式的这篇听力材料啊。 他除了说这个亚洲的美食用呢，他还提了西餐，除了这个 Italian pizza 之后呢，还有 potato crisp， 然后 crisp 就是脆的意思。那 potato crisp 就是炸的那个薯条，还有一种叫法叫 chips， C-H-I-P-S， 也是那个土豆做的那个一条一条炸的，其实我觉得那东西挺油的，你就吃的特香，也是因为有味精啊。这个西餐里边用味精用的也挺狠的。好，再来一个呢，他会提到了 the concepts of sweet, sour, bitter and salt，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甜酸苦咸，所以这四种味道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味觉上的一些概念啊。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of these four different flavors。 对，然后他会提一个日本人名叫 Kikunai Ikeda， 那不管他了啊，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人就行了。What you should focus is to get what this guy did.In 1908. Well, this Japanese guy identified a fifth taste. 好，那么一会儿大家也可以在听力中听到。然后呢，他还会说这个整个的味觉呢还能进化啊，叫 evolutionary 形容词，进化的。这有点像 revolution 那个词，就是少了一个开头的 R 啊。这个我给大家拼一下 ,EVOLUTIONARY, evolutionary, 进化的。好，再来呢，他就提到了一个 acid 这个词，凡是学化学的都能够比较常见。acid 就是酸的意思、ACID, 比如说这个酸雨 ,acid rain。那再来还有一个化学物质叫 amino， amino 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东西。那 amino acid 是氨基酸，氨基酸就是什么呀？就是蛋白质啊。好，那一会儿也会听到这两个词在听力中出现。那么蛋白质还有一个单词叫 protein 啊， the presence of protein in food 就是食品中呢会出现 蛋白质。 蛋白质，对，这个 presence 是个名词，是出现有什么什么的意思。比如说，the presence of the president means this is an important occasion。那总统的出现说明这个场合非常重要。The presence of the president means this is an important occasion。好，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提到食品中很常见的词，叫 carbohydrates。碳水化合物也是可数名词，可以加 s， 怎么拼的呢？ carbohydrates。 carbohydrates， 那通常它因为太长了嘛，所以就缩写成 carbo， carbo、这样就比较短了。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这个人吃的营养里边嘛，肯定要有碳水化合物。好，那还有一个咱们吃的食物里边需要的这个营养就叫做 mineral， M-I-N-E-R-A-L， minerals 就是矿物质。接下来呢它会用到一个词叫 spoilage。 好，就 spoil 这个词很常见，就是溺爱和那个腐败变质。那 spoil 加一个 A-G-E， spoilage 是它的名词形式啊，比如说这个食物的变质就可以说 spoilage。 好，那么今天的生词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来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 好的。 So what exactly is MSG? Well, monosodium glutamate contains 78.2% glutamate, 12.2% sodium, and 9.6% water. Glutamate is an amino acid that can be found naturally in all protein-containing foods. So this includes foods such as meat and cheese.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Chinese and Japanese food contains MSG, but many people don't seem to be aware that it is also used in food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it is found in commercially made Italian pizzas, in American fast food,And in Britain, MSG is used in things like potato crisps. So, how exactly does MSG work? Well,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commonly talk of four tastes, and I'm sure you'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of sweet, sour, bitter, and salt. Well, in 1908, Kikunae Ikeda identified a fifth taste,And it is thought that MSG intensifies this naturally occurring taste in some food. It does make perfect evolutionary sense that w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detect or taste glutamate because it is the amino acid which is most common in natural foods. John Prescott,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uggests that this fifth taste serves a purpose just as the other tastes do.He suggests that it signals to us the presence of protein in food, in the same way that sweetness indicates that a food contains energy-giving carbohydrates. Bitterness, he says, alerts us to toxins in the food, while sourness warns us of spoilage, and saltiness signals the presence of mineral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壮壮老师刚才已经把一个雅思听力的真题给大家放过一遍了， 现在咱们来逐句来讲解一下。首先他就说了 What exactly is MSG? 味精到底是什么？ Well, monosodium glutamate contains 78.2% glutamate、啊、这个数字你们记下来吗？ 78.2 就是 78.2% 的 glutamate 谷氨酸，12.2% sodium and 9.6% water。 好，这几个数字希望大家能够记对。 嗯， 首先这个味精富含了这么多的东西啊，其中呢就是 78.2% 的谷氨酸盐， 12.2% 的钠，以及 9.6% 的水。 Glutamate is an amino acid that can be found naturally in all protein containing foods， 就是说所有含蛋白质的食品里边都可以找到这种谷氨酸盐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氨基酸。 So this includes food such as meat and cheese， 这其中呢就包括肉和奶酪这一类的食物，也就是咱们平时一吃肉或者西方人吃奶酪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 MSG 的成分了。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Chinese-Japanese foodcontains MSG, but many people don't seem to be aware that it is also used in food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就是大家都普遍呢比较了解中餐和日餐呢用 MSG 比较多，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西餐里边还有其他的世界的地方也会使用 MSG 用于烹饪。 For example, it is found in commercially made Italian pizzas.比如说就是这个意大利披萨饼这种开披萨店的这种商业性的披萨饼店。 In American fast food, 美式的快餐 and in Britain, MSG is used in things like potato crisps. 那这个餐里边的比如说炸薯条啊什么的都会有 MSG. How exactly does MSG work? 那么味精到底是如何起的作用呢？Well,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commonly talk of four tastes. 啊，通常呢，在西方呢，大家一谈到味觉就是四种。And I'm sure you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of sweet, sour, bitter, and salt. 肯定呢，大家都对这四种就是酸甜苦咸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味觉的四个基本的味道。Well, in 1908, Kikunai Ikeda.Identified a fifth taste. 而1908年的时候呢，池田菊苗这个日本名字的人发现了第五种味道。 And it is thought that MSG intensifies this naturally occurring taste in some food. 并且呢认为自然而然的 MSG 就会加强某些食品中的出现的味道。好， intensify 这个词和之前的 enhance 比起来更加强大，它就是强化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味道呢通过 MSG 能够变得更明显啊。intensify 及物动词。 It does make perfect evolutionary sense that w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detect or taste glutamate because it is the amino acid which is most common in natural foods. 好，他说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这个角度来看是说得通的，因为这个谷氨酸盐是在自然食物中很常见的氨基酸，所以呢如果我们尝出它的味道就说明这个食物中呢其实就是含蛋白质。 John Prescott 啊，这有一个人啊叫 John Prescott,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uggests that this fifth taste serves a purpose just as other tastes do.这是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副教授。那么他呢认为第五种味道与其他那个味道的作用是一样的啊，是相同的。 嗯， He suggests that it signals to us the presence of protein in food.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表示食物中蛋白质的存在，就像甜味表示食物中包含能量的碳水化合物。 哎，那么后半句就是 in the same way that sweetness indicates that a food contains energy-giving carbohydrates. 就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哈。首先呢，就是这个一吃到 MSG 的这个味道，我们就知道食品中给了我们一个人类一个信号，说这食品中呢是有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就如同我们一尝到了甜的味道，我们就知道食品中含有能够增加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啊，就是 A 一个句子，然后逗号 in the same way that 另外一个句子。就比如说我锻炼就如同我吃饭一般重要啊，你可以说 I do exercises every day in the same way that people have three meals every day啊，就是我锻炼的那个方式，那个台的高度和人们吃饭是一个高度啊，这个点点点 in the same way 一会儿我们再去练习。接下来呢，他说 bitterness 啊，就是苦这个味道 alerts us to toxins in the food， 就警示了我们食物中呢是含有毒的啊，这个 toxin 是毒。 while sourness warns us of spoilage， 而酸的这个味道是给我们提个醒，说这食物有可能变质了。 And saltiness signals the presence of minerals. 那么咸味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咸啊，一般表示这个矿物质的存在啊。就你当尝出咸味的时候，那么这个物质里面就可能包含矿物质 minerals. The presence of minerals, 矿物质的存在。 啊，那通常大家都是喜欢甜的，肯定不喜欢苦的，对不对啊？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吃着一个苦的东西，这个从进化的角度来讲，你就觉得可能是有毒的，一定要远离。So what else do we know about this fifth taste? 对于第五种的味道，我们还知道什么呢？那节选的讲座听力材料呢，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把这个一句的单独句子的讲解做完了。现在咱们来听一下录音。 好的。 So what exactly is MSG? Well,Monosodium glutamate contains 78.2% glutamate, 12.2% sodium, and 9.6% water. Glutamate is an amino acid that can be found naturally in all protein-containing foods. So this includes foods such as meat and cheese.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Chinese and Japanese food contains MSG,But many people don't seem to be aware that it is also used in food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it is found in commercially made Italian pizzas, in American fast food, and in Britain, MSG is used in things like potato crisps. So, how exactly does MSG work? Well,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commonly talk of four tastes, and I'm sure you'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of sweet,sour, bitter, and salt. Well, in 1908, Kikunae Ikeda identified a fifth taste, and it is thought that MSG intensifies this naturally occurring taste in some food. It does make perfect evolutionary sense that w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detect or taste glutamate because it is the amino acid which is most common in natural foods.John Prescott,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uggests that this fifth taste serves a purpose just as the other tastes do. He suggests that it signals to us the presence of protein in food, in the same way that sweetness indicates that a food contains energy-giving carbohydrates. Bitterness, he says, alerts us to toxins in the food, while sourness warns us of spoilage and saltiness,signals the presence of mineral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是有关于味精的一篇介绍啊。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就某些比较重要的句型啊，看起来也没什么生词这样的句子呢，咱们要做一些练习。首先一个就是 It does make perfect evolutionary sense that 加一个句子啊，这个 it 就是形式主语，这个 does 就表示强调，就是确实 make perfect evolutionary sense， 就是 make sense， 就是有道理的意思。那 to make perfect evolutionary sense， 也就是从进化的角度上是完全说得通的。那我们现在换一个啊， to make 什么什么 sense， 用这个结构来练习。从节省开支的角度上，这是有道理的。 嗯， 你可以说 it does make financial sense， 或者是 cost saving sense that。 好，从节省开支的角度上来说，新的产品出现半年之后再买，其实是很有道理的。那英文就可以说成 it does make perfect cost saving sense that we should buy a new product 6 months after its launch。 好，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啊， it does make perfect cost saving sense thatWe should buy a new product 6 months after its launch， 就是在这个新产品发布6个月之后再去买的话，就可以更符合省钱的这个原则了。 嗯， 好，那 make 加上一个形容词，再加上 sense 这个结构，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用。那么下面一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去多练一练的。Serves a purpose， 就是它起到一个作用。 对了， 对吧 ？Serve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服务的意思，但是 to serve a purpose 就是达到什么意图的意思。英文喜欢用这个 serve a purpose 去表达。比如说，这个手机除了用作通讯的意图以外，它还用作其他的，比如办公处理的用途。那你可以说 ，In addition to telecommunication purposes, cell phones also serve other purposes like office purposes。 嗯，除了平时的交流通信，还有这个 office 办公的作用。 对 ，to serve other purposes such as office purposes。 没错。 而这个 purpose 也是可数的，通常我们就不太好理解，觉得这个 purpose 意图多么抽象啊，为什么它就可数呢？啊，那这个 purpose， one purpose， several purposes， 啊，就是可以数的。好，再来啊，墨镜除了遮挡紫外线以外，它还能够让我们看上去更酷。你用 serve purpose 这个结构能做吗？ Sunglasses 看起来很酷的 purpose， 对， 这个怎么说啊？ 是吧？就是说，除了它那个挡紫外线，看起来很酷，反正俩 purpose， 你哪个在先都无所谓。好，你可以说 sunglasses， serve the purpose of keeping out ultraviolet as well as making us look much cooler。 好，就是 serve the purpose of A， 然后呢 as well as B， 就是 serve purpose 里边有两个 purposes。 好了，这个 serve a purpose， serve purposes of， 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练这些。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一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